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庆节机票价格明显下降，适合错峰游；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盛大开幕；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主题展览开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记者在去哪儿平台上搜索发现，购买当天上海到深圳的机票，最低的直飞裸价仅191元，而明天的机票呢仅140元，相当于经济舱的7折。去哪儿的平台数据显示，今天到5号的热门目的地机票价格较前一天均有较大幅度的降价。受到疫情的影响，人们的出行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错峰游呢更为普遍，节中的低价机票或者是刺激了不少旅行者说走就走。另一方面，京郊游等短途周边游火爆，房车、露营等新玩法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部分京郊民宿已经售罄，而受到未来三天降水降温天气的影响，温泉景区的销售日益的旺盛。赏戏曲中的园林，品园林中的戏曲。昨天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丰台区委区政府主要承办的国家级品牌活动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阳光剧场盛大开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幕式上演的大型红色戏曲经典交响音乐演唱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多位艺术家携手为观众奉上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八女》。京剧《风华正茂》选段《梅花颂》，京剧《红灯记》选段《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浑身是胆雄赳赳》等也都轮番上演。十一期间，阳光剧场将以英雄金骨情为主题上演由京津冀专业戏曲院团带来的京梆双眼、红鬃烈马、河北梆子、宝莲灯、评剧杨三姐告状、北京曲剧烟壶等为人称道的多台精彩剧目，以戏曲这一传统而经典的表现形式抒发家国情怀。走出阳光剧场，在去往地方园的路上，八处戏曲票友展示空间将银杏大道打造成梨园大道。 看着活儿都坐上了，行不行？ 国庆期间，阳光剧场四号门大戏台和诸多特色园区将为观众带来240多场精彩演出。中国戏曲文化周艺术总监陈辉说：“ 大大小小的戏台上呈现的都是《风云儿女》《传奇中华》这样的一些内容的作品。北京园我们设立的华彩运京城是展示咱们在京院团的这样一种风貌。”背后的阳光剧场展示的就是英雄金骨情。我们在四号门大戏台是今年专门设立的一个戏台，我们叫做《风华百年颂》。 金婷带着孩子来，一边看剧一边提问： 梁红玉是属于花旦吗？ 梁红玉是属于武旦。 武旦，武旦和刀马旦有什么区别？ 武旦它主要是以打的技能为主，但刀马旦呢，它可能 此行也是特地给孩子普及戏曲知识。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他对于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没有概念，只能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娱乐当中让他去了解传承下去哈。我觉得他挺有兴趣的。 中国戏曲文化周艺术总监陈辉已经连续3年指导戏曲文化周，他也看到了3年间发生的变化。 我没有想到今天一早就来了这么多的观众，我特别惊讶也特别感动，就说明戏曲文化周现在已经越来越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很多观众非常专业，他们回答的问题往往让我们的主持人说，哦，你回答得很对，我就不用再说答案了。真的就说说明戏曲在我们中国百姓的心中是扎了根的。 再来关注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主题展览理念践行守正创新国家形象艺术设计成果邀请展昨天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服装、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纪念邮票等展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一进展厅，观众薛女士就关注到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上的红飘带主题景观设计。通过实物和展板介绍，他了解到了红飘带是如何从创意转变为现实的。 远处看了一眼那红飘带，哇塞，太壮观了，没有想到是这样给搭建起来的。国庆嘛，带孩子逛上这个，感染感染他。 观众还通过展板图片看到了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的设计细节。 这个勋章很漂亮，颜色的搭配包括形状很大气很庄严，近距离一看确实很多细节啊，设计起来还是挺复杂的，需要挺用心的。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时的服装也在现场展出。观众王纯说， 运动员穿着咱们中国红的服装，挥舞着五星红旗走在开幕式上，我觉得气势一下是很不一样的。坐在电视机屏幕前，我就非常的激动，然后近距离的看服装的细节，扣子啊，色彩，牡丹的装饰纹样，我觉得挺能彰显咱们传统文化的。 一件件展品背后都有着设计者们的巧思。展览上展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上的党徽年号台的缩小版模型。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吕品京介绍， 它的形象呢是以彩虹桥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这个设计呢，一方面是从形式上、意义上去表达百年的跨越、百年的辉煌；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满足庆典活动一些仪式上的、功能上的这种需求。 展览上还能看到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纪念、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纪念邮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北京2022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冬奥形象景观艺术总监林存真介绍， 这三枚都是跟冬奥会会徽相关的标志，它实际上呢是用中国的汉字来延续整个的思路，用了一个冬字体现了我们申办时期的文化，同时强调了以运动员为核心的奥运理念。所以我们看到在会徽的上半部分是一个速滑的运动员，下半部分呢是一个滑雪的运动员，然后同时整体又是一个花滑运动员转圈的身姿。然后我们冬奥还有一个项目叫雪车，那上面呢又是一个雪车形象的一个综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多冬季冰雪运动项目的一个整合。 本次设计周主题展览带来近50件实物展品和100多幅图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重要国家项目为重点，通过大国庆典、功勋表彰、彰显时代、大事纪念、主场外交、礼仪之邦六个部分，从当代设计的视角向公众展示设计力量在树立国家形象上做出的贡献。展览将展出到10月25号。 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由中铁15局承建的四川省苍巴高速公路宋家沟隧道右线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工程的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苍巴高速公路全长大约是79公里，是成绵苍巴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施工方中铁15局五公司副总经理仲福增的介绍说呢，隧道右线全长815米，穿越了泥岩以及砂岩等多种地层，施工当中建设人员利用信息化监测平台对隧道挖掘开展了实时的监测和数据分析，确保了隧道安全有序掘进。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六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90278亿美元，对外负债70418亿美元，对外净资产19860亿美元。中国援助巴基斯坦瓜达尔职业技术学校一号举行了竣工仪式，预计将于近期移交巴方使用。竣工仪式当天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皮鲁支省瓜达尔举行，瓜达尔港务局主席卡沙尼在仪式上致辞，感谢中方的援助以及中国建设者的辛勤付出。他表示呢，巴基斯坦从中巴经济走廊的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当中受益匪浅，社会民生项目同样对巴方也是意义重大。瓜达尔港务局将会充分的利用这一事实，为当地的民众提供技能培训。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